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2分境界波罗蜜多之四。又满慈子有二菩萨具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一有菩萨有方便善巧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二有菩萨无方便善巧故持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当知宁为菩萨持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或独觉地。若诸菩萨诉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应知此中容有二事。一者，若无方便善巧，便证实际堕二乘地；二者，若有方便善巧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如火中宅，有众宝具，有人求宝，入此宅中，其人儿时容有二事。一者，若无方便善巧，死于火宅；二者，若有方便善巧，持宝而出。如是菩萨诉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应知此中容有二事。一者，若无方便善巧，便证实际堕二乘地，如死火宅；二者，若有方便善巧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如持宝出。是故当知宁为菩萨持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为诉求堕二乘地。时满慈子便问具受舍利子言：诉证实际，岂非菩萨方便善巧？舍利子言：诉证实际，非为菩萨方便善巧。所以者何？堕二乘地，非为方便善巧等流，那是无方便善巧等流果，退失所求大菩提故。夫为菩萨求大菩提，扰于有情，不求实际，故证实际，非巧变果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行施，非于菩萨，是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明不施波罗蜜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护戒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明境界波罗蜜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忍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明安忍波罗蜜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精进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明精进波罗蜜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 我能修定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，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明净律波罗蜜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慧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，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明般若波罗蜜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行内空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究竟行于内空。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行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究竟行于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观无明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究竟观于无明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观行识、名色、六处、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究竟观行乃至老死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观苦圣地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究竟观苦圣地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观极灭道圣地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究竟观极灭道圣地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四净律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四净律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四念住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四念住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。又满慈子， 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空解脱门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空解脱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无相无愿解脱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八解脱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八解脱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净观地智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净观地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种姓地、第八地、具见地、薄地、离欲地、与伴地、独觉地、菩萨地、如来地智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种姓地智，乃至如来地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极喜地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极喜地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宴会地、极难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、法云地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离垢地乃至法云地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一切陀罗尼门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一切陀罗尼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一切三摩地门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一切三摩地门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无眼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于无眼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六神通，非于菩萨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六神通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 我能修行，如来实力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行如来实力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三十二相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三十二相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八十随好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八十随好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无妄施法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无妄施法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恒住舍性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恒住舍性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一切智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一切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严净佛土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严净佛土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成熟有情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成熟有情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随喜他诸功德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随喜他诸功德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我能回向一切智智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回向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作是思维， 我能以一时施所获功德，胜于菩萨。注：经净且沙数大劫，舍转轮王，上妙饮食，不施一切所获功德。施主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行布施。又满此子，若诸菩萨作事思维，我能一心集诸功德，胜于菩萨，诸经净且沙数大劫，集诸功德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集诸功德。又满此子，若诸菩萨作事思维，我能修行方便善巧，非于菩萨。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行非处故，皆有毁缺，不能圆满修方便善巧。具受当知，若诸菩萨方便善巧修诸功德，若起如是种种思维，应知彼非方便善巧。黑过，满慈子，菩萨不应欲胜菩萨，菩萨不应轻慢菩萨，菩萨不应降服菩萨，菩萨与于诸菩萨所供养恭敬，应如供养恭敬如来。而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：菩萨为但应恭敬菩萨，为亦应恭敬诸已有情。舍利子言：诸菩萨众应普恭敬一切有情，为诸菩萨如敬如来，如是亦应敬于菩萨，如敬菩萨，如是亦应敬于有情，心无差别。黑过，满慈子，诸菩萨众与诸有情心应谦下，应深恭敬，应与自在，应离骄慢。如是菩萨与诸有情身心恭敬，如佛菩萨。如是菩萨应作是念：我正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有情说身法要，令断烦恼，得般涅槃，获得菩提究竟安乐，或令解脱诸恶趣苦。又满慈子，如是菩萨于有情类应起慈心，与诸有情心离骄慢，作如是念：我当修学方便善巧，令诸有情一切皆得最第一性。所以者何？第一性者，所谓佛性。我当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成佛。如是菩萨于有情类皆起慈心，欲使有情一切皆得居法王位，此法王位最胜最尊，于法有情俱得自在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应普恭敬一切有情，慈心遍满，无见别故，如来法身遍一切故。时满慈子便问具受舍利子言：云何菩萨作如是念？我当恭敬一切有情，我正悟上正等觉已，教戒教授一切有情，皆令正得最第一性，一切皆得居法王位。如公幻师或彼弟子与四阶道换作大王及四种君，勇健难敌，此中幻王不作是念：我今具有四种勇君 势力难敌。四种幻君不作是念，我等一切皆属大王，随王意转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此中一切若王若君，皆非实有，都无自性。实有自性，皆所不是。如世尊说，诸法如幻，一切有情亦复如是，既皆如幻，谁恭敬谁？谁复令谁得第一性？居法王位，说何等法？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有情即法，一切如幻。当知此中，如幻菩萨恭敬一切如幻有情，方便善巧，教戒教授，令得第一如幻佛性，居法王位，说如幻法。然诸菩萨虽作是念，而于其中都无所知。若诸菩萨于诸法中少有所见，是诸菩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识菩萨于诸法中都无所见，是识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虽行精进波罗蜜多，教化有情，令得成佛，而于诸法都无所见。为不见有少分法性，实能令他得第一性；亦不见有少分法性，实能令他居法王位。虽无所见而不退转，当知菩萨能着广大精进甲胄，都无所知。为诸菩萨知法王位，虽皆如幻，都非实有，而能精勤求去不退。虽勤精进求去佛果，而于诸法都无所见。虽无所见而不退转，如是菩萨虽知天人阿苏罗等皆悉败坏，而于其中无败坏想，达一切种皆如幻故，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欲为有情说极净法。为虽种种名句闻身方便宣说一切法性，而法本性皆不可说。又满此子，一切法性不可显示，不可宣说。菩萨证得大菩提时，虽未有情说诸法性而作是念，我与菩提都无所得，亦常于法，不为有情有所宣说。我虽证得无上菩提，而此菩提实不可证。我虽宣说一切法性，而诸法性实不可说。能说所说俱无自性，能证所证亦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法中不应执着，虽无执着而不退转，犹无退转心不沉默，犹不沉默摄受精进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以精进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圆满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以境界波罗蜜多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令此境界波罗蜜多转圣转增转明转净。如是菩萨修学境界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增圣明净，皆由菩萨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时满慈子便问巨寿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 皆如幻事，都非实有。云何菩萨回向去求一切智智而得成立？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少分实有，非如幻事，则诸菩萨毕竟不能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以一切法无少实有，非如幻事故，诸菩萨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有所堪能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精勤无倦，皆有了达，诸法非实，如幻如化，有所堪能。当知即是菩萨精进波罗蜜多。满慈子言：如是菩萨有所堪能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精勤无倦，是何法业而说堪能？既是精进，如何修学如是堪能？舍利子言：堪能即是方便善巧之所作业。菩萨要依方便善巧，知一切法皆如幻事。菩萨安住方便善巧，不步法空，不堕实际。譬如有人住高山顶，两手兼职，轻固伞盖，临山峰刃，翘足引颈，俯观岩下，险绝深坑，伞盖乘风力所持御，虽临险岸而不堕落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大悲般若力所任持，虽如实观诸法如幻，虚妄显现，本性空寂，而心都无下列部位，于法实际亦不证入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：是诸菩萨方便善巧，大悲般若力所任持，不步法空，不证实际。如持伞盖，伏峻峰岩，观险绝坑，无步无堕。如是菩萨摩诃萨众，披戴坚固甲胄，摄受方便善巧，成就第一圆满境界波罗蜜多，为所依止，虽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不见法一正当正，应知如是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一切皆由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能至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常不远离所学六种波罗蜜多。是诸菩萨由不远离所学六种波罗蜜多，见此临近一切智智，超胜一切声闻独觉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：是诸菩萨专意去求，如无价宝一切智故。又满慈子：如有二人作大方便，入深山窟，求无价宝，彼入未久便见两边有诸少价金银等宝，俱见不取，见次前行，复见两边有多价宝，一见贪着，何复而还？一见不取，更复前进，至极胜处或无价宝，自意迟还，多所扰矣。如是菩萨作大方便，求证无上正觉菩提，欲为有情作大扰矣。 去入佛法略有两种。一，有菩萨无方便善巧，故虽闻世间种种善法，心不贪染，而闻二乘所有功德，心便爱畏，有爱畏故，精勤摄受，远离所求一切之智，退失无上正等决心。如彼初人见少价宝，虽不贪着，而见多价，贪着迟还，失无价宝。二，有菩萨有方便善巧故，初闻世间种种善法，心不贪染，次闻二乘所有功德，亦不爱畏，由不爱畏便不思维，由不思维便不修习，既不修习方便厌舍。所以者何？此诸菩萨知是善法多诸过患，不能究竟自利利他，障碍所求一切之智，声闻独觉功德善根，虽出世间而但自利，不能普利一切有情，亦障所求一切之智，故不爱畏，亦不思维，于彼善根不乐休息，由思超越彼二乘地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见此正得一切之智。如彼后人见少价宝及多价宝，俱不贪着，见此深入至极胜处，或无价宝，资意迟还，与诸有情作当扰矣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既不贪染世间善法与二乘法，亦不暧昧，由此见次去大菩提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供养恭敬无量如来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至极圆满得一切智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，如无价宝多所扰矣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虽闻二乘种种功德，而能了达，皆非究竟，虽能取证而深厌舍，虽深厌舍而能巧说，方便扰矣彼类有情，定善修行证涅槃乐。如是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不摄受二乘功德，精进修行诸菩萨行，去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利益安乐。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，若诸菩萨住不退位，与何等行不应畏着？舍利子言，彼与六种波罗蜜多不应畏着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畏着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要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奈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六种波罗蜜多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种种空观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内空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圣意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变异空，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， 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观，心变杂然，不能如实立要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种种空观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真如等观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诸法真如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观，心变杂然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真如等观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诸缘起观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无明缘形，形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处，六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无明灭，故行灭，乃至生灭，故老死灭观。心变杂然，不能如实立要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诸缘起观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诸圣地观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苦集灭道四圣地观，心变杂然，不能如实立要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诸圣地观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住菩提分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行遍杂然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住菩提分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三解脱门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心变杂然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三解脱门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陀罗尼门、 三摩地门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要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净虑、无量等智、解脱，可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净虑、无量等智、解脱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净虑、无量等智、解脱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圣处、遍处、九次的定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圣处、遍处、九次的定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圣处、遍处、九次的定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修诸地智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修诸地智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修诸地智，虽应精勤勇猛精进、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五眼六神通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五眼六神通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五眼六神通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慈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身味着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心变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 虽因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此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十八佛不共法。何以故？满此子，若身味着十八佛不共法，心便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十八佛不共法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此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何以故？满此子，若身味着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心便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游思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此子，彼诸菩萨不应味着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何以故？满此子，若身味着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心便杂染，不能如实利乐有情，亦复不能严净佛土，由此经久，难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故彼菩萨应作是念：我与如是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虽应精勤勇猛修习，时无间断，如旧投然，而于其中不应味着。又满此子，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现行如是分别。我有如是菩萨境界，摄受诸相及诸随好。若诸菩萨现行如是分别心者，应知名为犯菩萨戒。是故菩萨不应贪求诸相随好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菩萨取着相好，受持境界，应知名为取着境界有所毁犯。若诸菩萨取着境界有所毁犯，定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587。